第127章，弄巧成拙。在危险的地方，武器永远是最具有吸引力的东西。哪怕你只想找个角落窝到地老天荒，也会希望窝着的时候怀里抱着一只弩，这样就算镜像人找上门来，还能试图自救一下。拿弩当诱饵确实是个绝妙的主意，众人上一秒还在震惊，下一秒就全涌去楼下了，留下被捆的五个人一脸愣逼。 我怎么觉得他们特别兴奋呢？凑十个人，疯了吧？ 小平头习惯性的爆了粗口，骂完又条件反射的缩了缩脖子。 你抖什么？人都下楼去了，没人堵住你的嘴。 条件反射啊， 小平头嘟囔着。 你不知道，那两个人太难搞了。 我怎么不知道？你看看我这乌青乌青的脸。 小平头依然在嘟囔。 那俩男的疯也就算了，怎么连孕妇也跟着凑热闹？他大着肚子是能打还是能跑啊？都疯了，这一对都是疯子。 同伴一边说一边咬牙别着手腕。 哎呀，别疯子长疯子短了，你怕疼吗？不怕的话听我一句，把左手手腕卸了，从绳子里强行拗出来，其他就好解了。趁着他们下楼放的破鱼饵，咱们赶紧溜 啊。我宁愿断手，也不想被镜像人包围。 小平头打了个寒战， 之前围攻成功纯属侥幸，但是弩还在他们手里。 哎呀，弩别管了，地方也让给他们，先跑了再说。 小平头他们在楼上奋力挣扎的时候，楼下正在商量弩放哪儿了。影院一楼中间有块空地，正对着大门和玻璃窗，那里没有任何遮挡，如果把弩放在那里，路过的人只要扫一眼就能看见。于文这种直肠子就觉得那是绝佳的位置。杨叔当即就否了，太假了，要是我肯定不信。开什么玩笑，那么显眼的地方放着一把弩，肯定早就被人收了呀，怎么可能一直留着呢？要么弩是坏的，要么有诈。谨慎点的都不会信的。武力说， 有道理，那还是先藏起来吧，就吧台后面我哥摸干尸的地方，那里就很隐蔽。 墙头草余文同学又说， 是隐蔽，明年都不会有人发现。 游惑瞥了余文一眼，余文委委屈屈地缩回去了。秦九最终放弩的位置很讲究，秦九把弩放在了倒塌的石雕旁边，从窗户这边看过去，那只弩被一台取票机挡了大半，只露出了很小的一角。这是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位置，偏偏窗外的光投在那里，又很容易把人的目光引过去。 成了，先这样吧。 楚月找了视觉死角，把众人拉过去，蹲守他们可爱的新队友。 没过多久，窗外传来了脚步声。游惑目光一动，冲秦鸠竖起两根手指。脚步声有两个，一个拖沓一些，可能是累的；另一个频率低，应该是个头高，步子大。游惑怀疑是一男一女。游惑猜的没错，经过这里的是一对年轻男女，男的银灰短发，女的是典型的拉丁裔。从身材来看，他们体格应该很不错，但之前似乎受过伤，面容都很是狼狈。其实考试进行到第四门，年纪太大或太小的考生已经见不到了，全部集中在十六七岁到三十五六这个年龄段，就连体型都出奇的相似。毕竟身体素质不好的根本扛不到现在，所以游惑这支八人小队才显得格外奇葩。这对男女警惕着屋里的情况，猫着腰绕过影院，在经过门口的时候，女人直起上身，习惯性的朝门里张望一眼。他们交流的语速很快，男人还带着意大利那边的口音，但不妨碍游惑他们听明白。 别看了，走吧，去对面那个灰屋顶房，那房子看起来不错，不管怎么说，能有一把弩就算走运。 男人说。等等，女人走了两步又退回来，重新趴在窗户上。 怎么了？ 我好像看见了一把弩。女人招了招手说，你来看。 不可能。 男人咕噜着退回来，还不忘警惕地看了几眼身后。 这种大地方一定是很多人的首选目标，早就被搜过了吧。 我真的看见了，那里。女人手臂穿过破碎的玻璃，指着某个角落说，那是弩吧？男人诧异地说， 是的，还真是。 来吧，翻进去拿出来。女人撑着窗户就要翻，却被拦住了。 等等，我还是觉得有问题。 男人有点迟疑。老实说，那位置挺难发现的，我第一遍就差点没看见。哎呀，别考虑那么多了，有把武器总比空手强吧。我们又不去别的地方，只是一楼。男人眼珠一转，心想也对，如果有人窝在房子里，那也会挑顶层待着，视野好，能预警，实在不行可以跳窗翻出来。不管咋说，一楼肯定是空着的。两人当即拍板，一前一后翻了进去，结果摸到放弩的地方，一抬头对上了一排视线，真的是一排。男人头皮嗡的就炸了，女人差点叫出声来。午安。秦秋抬手冲他们打了个招呼，用他们能听懂的话解释说，别慌，我们想组个十人队，有兴趣吗？这对男女 ABCD 叽里呱啦叫成一团，弩都没碰，转头就翻出去了。刚刚的狼狈拖沓不复存在，转眼就跑得无影无踪。这么大反应？秦秋挑眉说。 刘霍靠在墙边说，可能觉得方圆一公里的镜像人下一秒就杀过来。 再等等吧，要我们先避避，留一点看上去没什么威胁的人在这儿。 迪离和余文自告奋勇，舒雪也扶住了腰，开始装真孕妇。不负众望，五分钟后一个黑人小哥就闷不吭声摸进来了。这次更夸张，黑人小哥跟阴影几乎融为一体，瞪着一对白眼珠子震惊地看着舒雪，可能在想大肚子为什么能苟到第四门考试啊。黑人小哥花了一秒钟判断这里有诈，连开口的机会都没给迪离，扭头又跑了。接着是第三波，第四波，他们等了一个小时，没一条鱼愿意陪他们疯。 算了，别守株待兔了，干脆拎着弩去巡街吧。 楚月提议说， 三把弩，咱们一人一把，他们几个呢先在这里躲一会儿，扫干净这块再换地方。 余文他们都懵了，流水席就很可怕了，巡街又是什么魔鬼想法呀？ 不过这可怕的提议最终没能实现，因为有人给他们带来了意外之喜。在余文他们骗队友的这段时间里，小平头他们居然真的从捆绑中挣脱出来，利用小个子的优势从侧窗翻出四楼，直接溜了。可惜小平头他们运气太差，没溜多远就见到了熟悉的景象。一个人影跪在浓雾中，埋头于某个东西上，时不时发出细缩的吸水声。小平头他们跑过去的时候，吸水声忽然停了，那个人影抬起头来，蓝色的眼睛在雾气中透明发亮，远远看去好像他整张脸都只有那双眼睛，以及嘴边大片新鲜的血液。不好，镜像人，而且不止一个。下一秒浓雾中又出现几个瘦长的身影，随着他们迅速靠近，逐渐清晰起来。那些身影速度真的奇快，好像每眨一次眼睛，他们都会倏然前进一大截， 小平头的尖叫压在喉咙里，腿脚一软，扭头就跑。他们刚跑没几步，就在拐角撞倒了另外几个考生。那几个人已经形成了条件反射，一看他们在逃，当机立断开始跟着跑。 我去，跟着我们干什么呀？ 小平头在飞奔中怒道。 不是有机甲人追吗？ 考生们回应。他们在逃跑中慌不择路，等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小平头他们发现已经跑回到了影院门口。这下好了，十个人是真的齐了。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小平头听到了大批镜像人奔来的脚步声。